好，翻嚟。 翻嚟你讲咯， 翻嚟 你 讲啊，陈 翻嚟的 air， 大佬真系啊，夹唔到音下你哋， 冇所谓， 个半钟头，点解我一个人讲晒？ 咁你讲好听啊嘛？ 哇，你真系即系右手边嗰个系咁，左手边嗰个又咁，我啊中间喺度讲讲到咪断晒气咁滞啊！真系，不过都冇所谓啊嗱，咁诶，我叫你讲电影《荷里活黑名单》。你係講得三分鐘， 我可以講長啲嘅。 咁啊，可以講長啲。 我留翻禮拜三講。O K， 你係啦，留翻禮拜三講，係咁啊啱。唔係，即係我點解要無端端提呢部電影？我就諗起即係而家香港真係幾時會出現類似呢啲？即係 唔係喎？但係你要咁睇喎，即係你香港如果以我嗰晚入座咁睇咧，其實香港人唔係好關心呢個問題。就算你而家香港嗱講到咁即係。即係我哋完全係唔可以接受，譬如舉個例，譬如呢個亞洲電視呢個情況，你呢個電視台運作唔到，你有另外一班人係好想做電視嘅，你係完全俾佢做，呢、這個可以即係唔出糧，你仲要可以屈班員工就去簽一個同意書，繼續唔出糧嘅，你仍然可以接受到嘅。你學校咁多人自殺，啊，你個教育局長可以講呢啲嘢，你鉛水到依家都未有一個。令人滿意的答覆，你香港呢幾年發生咩事？但係啲人可以坐喺度繼續忍嘅，咁你唔怪得而家你學院有班學生要寫呢啲文呢啲嘢喎，要寫呢啲嘢原因唔係話淨係頭先我哋講話對前途擔心，就係因為個現實已經係啲學生、大學生甚至呢年青係接受唔到嘛。 咁啊，二十年咧，你所謂回歸啦，或者即係香港個主權移轉。咁到而家二十年啦，咁你二十年喺中國統治底下，其實係中國統治啦，係咪？咁佢覺得佢係已經係好寬容嘅，即係八二年啊，即係呢個中英談判，跟住八四年簽訂呢個中英聯合聲明，係咪？咁英國人啊交翻呢笪地方啊，即係其實都唔係叫做交翻。喂，大佬，當年係同滿清政府啊。簽訂呢、這個 不平等條約， 不平等條約係咪？二次大戰結束之後，中華民國作為戰勝國係咪？咁就廢除不平等條約，但就冇廢除呢個中英不平等條約。嗯， 關於香港三條不平等條約啦。 咁即係嗱，其實而家嗰個條約係喺台灣嘅，知唔知？ 台灣 嘅係咪？真係咁好啦，你因為中華民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昨天，你的講法就是，那你繼承了，是吧？即是你都繼承了個不平等條約，等於是，你明白嗎？那好了，現在你即是喪權辱國，就是前朝，那我現在就，將它，即是顛倒過去，重新顛倒過來，因為為了民族大義，那當年中華民國政府為什麼沒有為民族大義呢？它是基於政治現實，是吧？咁你佢覺得香港嘅中國人冇受到奴役係嘛？咁亦都無所謂係咪？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英國佬第一個同呢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嘅，佢最冇義氣嘅呢個係我話俾你聽。 現實主義嘛。 美國都要搞到1979年先至放棄喺台灣嘅中華民國，係咪？所以最近。中共的外交部長王毅竟然說這個中國是這個即是有這個聯合國創始國，說中國是創始國，誰是中國先？那是中華民國，大佬，中華民國是聯合國的創始國，聯合國憲章是有份簽名的，哥，是不要用阿哥了，屌你現在變成很撚負面的口頭禪。阿哥講嘢啊，你收皮啦，哥。咁啊，屌你真係呢個唔得，呢個變咗口頭禪，所以唔好啊。阿哥，你講嘢啊，你收皮啦，你坐監未啊？嗱，呢啲係生逼嚟啊，大佬，屌你真係講乜都萬能 key 全部啱用嘅，同人拗下，屌你冇嘢拗就阿哥。讲嘢啊！你收皮啦咁，唉、哎，真系呢个真系啲万能 key， 一个唔觉意中捻咗伏添。中华民国系联合国宪章，中华民国代表联合国宪章签署嘅，大佬，即系 有時不可以夾硬嚟，所以即係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屌你點仲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啫？ 你有行 你恢復，你從來冇喺香港行使過主權。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呢啲佢有排拗，係嘛？前朝嗰個叫滿清政府，都唔係叫做中國政府添啊！嗰個叫中國政府啊？嚇、啊！你有咩歷史文獻話當時嘅所謂滿清嚇？呢、啊這個滿清呢、這個滿清時代啊嗰、那個。統治者啊，呢、這個愛新覺羅氏嗰、那個叫做中國啊，有邊個可以話俾我聽啊？屌你真係夾硬都無恥立埋，誒、哎、滿清又係中國，因為蒙古又係中國，屌你好無恥啊！你 漢人嘅王朝係從來冇統治過西藏， 咪就係咯咩？緊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神聖不可侵犯的領土，你講咩啊？講即係啲人可以咁樣同你拗嘅。喂，你從未統治過香港一日嘅 ，Hello， 點樣恢復行使主權啊？呢、這個喺當年所謂中英談判嘅時候都有人講呢啲嘢嘅咧，係咪？唔係而家今時今日啊，即係啲學生會咁樣問你，係咪？當年都有人講過呢啲嘢，跟住就俾人一頂民族大耳帽子一扣落去就撲街啦，係咪？所以我成日引用當年啲蘇文作教授啊，即係我。都算是我半個老師，因為他在珠海歷史研究所都有教過書，但我就沒有上過他堂，因為我仲早就上呢個李王嗰啲堂，仲早。他嗰陣時寫咗一篇文喺《明報月刊》咧，中英談判期間發揚中華文化，不一定要在自己的土地上。即係嗰陣時已經係佢哋呢啲嗱，佢哋呢啲已經係叫做即係大中華啦，即係喺我哋嘅今時今日標準，但喺嗰個時代。即係花果飄零，好似唐君毅話齋嚟到香港南來嘅知識分子，繼續承傳中華文化，因為只有香港呢笪地方係嘛，同埋台灣先可以承傳中華文化。喺香港啊，就辦西亞書院啊，全部係嘛。咁而家中大嘅西亞書院變咗乜咧？你話俾我聽係嘛？咁佢哋都係承傳中華文化，因為中國。當時在共產黨統治底下，絕大部分的中國土地是在毀滅中華文化。嗯、今時今日你跟我講中華文化，是不是很好笑呢？你話係啊？即係我嗰陣時成日質疑佢噶嘛？你講咩中華文化？即係香港，你中學、中史都不是必修科嚟嘅，跟住你要搞國民教育，咁啊好可笑啊！你話係咪？即係喺呢種情況底下咧，你而家其實呢啲咁嘅論述咧，大家都可以有得拗嘅，係咪？唔好講到下下就一頂民族大義嘅帽子啊扣落嚟。唉，我費事同你捉字塞啫，大佬，大家要拗，屌你共產黨幾時係民族主義咧？民族主義真係你個手段工具，你諗下你係國際主義者嚟噶嘛？你唱國際歌噶嘛？你左膠咪唱國際歌啊？嚇、啊？你都知國際歌係咩一回事啦，係咪啊？係咪？第一國際、第二國際、第三國際，仲有第四國際，係咪？你共產黨喂有一段相當長嘅時間係服膺第三國際嘅領導咁啊，大佬係咪？實第三國際實際個嘅控制嘅就係蘇聯共產黨啊嘛，大佬即係呢筆都唔講啦，咁有得拗噶嘛？你國際主義者嚟嘅喎，你講咩民族大義啊？屌你工人無祖國嘅喎，係咪啊？你是要無產階級專政成功，跟住邁向共產主義天堂，所以國家無復有存在的必要，政黨亦都無復有存在的必要嘛？咁樣噶嘛？你的理想是你老母你而家同我講民族大義、國家主義，咪好笑啊？國家主義又賣噶嘛？即係當然現實就是佢控制了個國家機器係嘛？而家個主權、治權都是佢的絕大部分的中國領土係嘛？所謂。中國人住的地方嚇，喺佢控制底下嘅，所以佢講乜春都得，係嘛咁解啫，係咪？咁啊，咁台灣都好笑喎，中華民國憲法佢主權仍然係及於全中國大陸嘅，而家未改喎呢條，係嘛？ 包括內蒙添， 未改喎呢條，咁啊點計啊？係嘛？即係佢就意淫大陸，你係意淫台灣，屌大家都喺度意淫嘅啫，但香港就唔係香港已經是被他凌辱緊，前面入完有後面啦，咁後邊未必上邊啦，咁已經喺度百般凌辱，啊！咁而家啲後生仔咧就要反抗，咁簡單嘅事啫嘛。你自己喂 如果你有呢種自我完善嘅能力，係嘛？咁香港人點會有人有分離主義啫？唔好動不動就分離主義，又極端分離組織，係嘛？唔好講呢啲嘢啦，大佬。所謂極端分離組織，就算你而家講新疆嗰啲、講西藏嗰啲，都唔係叫極端分離組織。嗰啲係要攞你命嘅，人哋擺明係大佬，我攞翻我嘅地方，唔係你嘅。新疆唔係你，西藏唔係你嘅，係嘛？不過佢而家唔夠你拳頭大，咁解啫嘛，唔好講呢啲嘢啦。所以而家再用呢啲分離主義啊、分裂祖國啊，係嘛？屌你即係啊，愧對列祖列宗，唔好講呢啲嘢啦，真係講呢啲嘢係難聽過粗口嘅。我話俾你聽，而家係咩時代啊？而家係係嘛？人係最寶貴嘅。國家又好，政府都好，你如果用共產主義的理論，它只是一個機器嚟啫嘛，係工具嚟嘛，人民才是目的啊嘛，大佬，係咪啊？你而家調翻轉，目的和手段調翻轉，你共產黨千秋萬世嗰個先係目的，係嘛？人民受呢個凌辱，係嘛？壓迫，係嘛？因為嗰個係手段嚟嘅，係咪調翻轉啊？係咪？所以香港的年青人他有這種所謂分離思想，我不覺得這個叫分離思想，因為他從來都沒有跟你結合，那怎樣分離啊？那些年輕人說你都沒管過我一天的，以前那怎樣跟你分離啊？是吧？喂，你是結合跟著他要分出來，那就叫分離而已，是吧？你不用搞一國兩制啦，是吧？當初一國一制就可以了，走了那些人已經，是吧？如果一國一制，係嘛？當然都係會唔會翻轉頭？咁你即係等於而家有啲人翻大陸做生意揾水一樣啫，係咪？咁你唔講政治咪得咯？即係等於而家啲藝人去大陸，佢有咩辦法唔投共啊？冇話投共，冇政治意識嘅，佢揾食嘅啫。哇！做啲真人 show， 你稍為出啲名嗰啲，做個 show 設，喂！你香港你無線俾咗幾錢一個 show 你？一皮兩皮，佢啲講緊係百萬人仔嘅，係咪？你入去作戰下自己，做啲真人 show。喂，你台灣幾多藝人一樣去噶嘛？周杰倫啊，我幾多都湧入大陸啊，係咪？成百萬人仔一個 show， 甚至有啲兩三百萬一個 show， 咁點解唔做啊？揾食啫嘛，嗰啲係咪？嗰啲收完你啲錢翻返台灣，佢咪一樣喺公開，佢唔會鬧你係嘛？屌你，但私下佢咪一樣講到你呢、這個政權好不堪係嘛？咁佢揾食啫嘛，係咪？人係要揾食噶嘛。所以有時你又諗下呢啲咁嘅藝人喺香港揾唔到呢啲錢啊嘛，咁樣辦法啫，咁咪一面倒咁嚇。但係我哋而家香港呢啲啊，揾萬零蚊一個月啲大學生，佢點會同你講呢啲嘢？好，咁我哋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希望大家咧喺未來呢幾日啊十日八日，咁啊呢個公投制憲運動嘅籌款晚宴咧就繼續大家。買呢個直券嚇，咁我哋抽夠50位啊，咁前期嘅呢啲籌備嘅費用咧，咁就有著落啦啊，咁又可以出好多文宣啊，各樣啊，咁就多謝大家嘅支持。咁另外咧就今日21號，咁希望大家咧就交月費啊。OK， 拜拜。